昨天尤尔·赫拉利为我们回顾了一些典型的人生观啊，关于人生意义的设定，包括宗教的、宿命的、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啊，各种人生意义的设定。他发现啊，所谓这个人生意义啊，各个不同的说法其实关注的尺度的大小有很大区别。比如宗教的呢，他可能关注整个宇宙啊，你不履行你的义务，不完成你的设定，可能就干涉整个宇宙的平衡啊。但是相比之下呢，一些小的民族，比如说像犹太民族啊，他们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设定呢，他仅仅关注那么几百万平方几百平方公里啊，几百万人一个小的民族。这些不同尺度的人生意义呢，它都能够成立，都能够让很多人相信。但是尤尔·赫拉利认为，尺度过小的话，它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就是拿现在这个以色列的犹太人来说，现在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呢，他无法达成和平协议啊。最主要的原因是，犹太人不愿意放弃耶路撒冷啊，这里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现代的这个耶路撒冷的一些历史背景。我们都以为这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国都，其实啊，在国际法上面它还真的不是。在以色列这个建国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是1947年有一个联合国的协议，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呢，它是被定义为国际城市，叫 International City，它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它由联合国监管。好，这个时候呢，是以色列就犹太人比较弱，但是阿拉伯人觉得自己很强，因为我周围全是阿拉伯人嘛。在这个时候呢，阿拉伯人不承认，阿拉伯人说不对，那以色列就是我，这个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的，凭什么给以色列啊？那么就向以色列发动攻击，这个就拉开了这个多少次啊中东战争的这个序幕。但是呢，以色列又击败了阿拉伯联军啊，这是第二次，大概是就实际占领并且管辖了这个耶路撒冷城的这个西部，而东部呢，当时是被约旦占领的。到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就是1967年，那么约旦主动发起进攻啊！这个中东战争全是阿拉伯人先打，然后最后又被打得一败涂地啊！就这个规律就是这样。那么被击败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就全面的占领并接管了耶路撒冷。好，这个是它的一个历史现状。但是从法理上来讲，它依然属于国际城市。但是以色列全部占领了耶路撒冷之后呢，就引起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的强烈反对。这个在耶路撒冷的人口构成中间有30%到40%是阿拉伯人的，所以这种冲突就被长期化了。尤其是在以色列的右翼和这个犹太极端势力的相互的长期的相互作用下，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尖锐。到现在，其实以色列啊，这个耶路撒冷到底归谁？到底法理上应该不应该是以色列的首都，还是应该是巴勒斯坦人的首都？说不清楚了，完全乱了。现在，1980年，以色列的国会还制定了一个什么，你知道吗？他制定了一个叫基本法。这个基本法叫什么呢？以色列把耶路撒冷作为永恒的、不可分割的首都，这是法律了，在以色列。而几乎是同时呢，巴勒斯坦这个自治政府也宣布说，东耶路撒冷将来这个巴勒斯坦如果建国的话，那就是我们的首都。所以这个问题目前根本就没有解决方案，大家都把这个路给走绝了。那么这个和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呢？尤尔·赫拉利就说：“你这个说了一个叫永恒的首都啊，对吧？这叫 eternal，这个永恒的首都，这有问题了。那么，因为既然你已经说了永恒了，那么你已经是定了法律了，这就没法谈判了，对吧？你就可以用这个概念就去鼓动以色列人为国捐躯，或者说杀巴勒斯坦人啊。” 这永恒嘛，这么大一个话题，这么大一个 title 的话，你就死几个人也没有关系嘛。但是什么叫永恒啊？宇宙的年龄138亿年，地球的年龄45亿年，人类大概200万年，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什么时候有的？5000多年。那么犹太人呢？3000多年。哪来的永恒啊？怎么定义这个永恒啊？那么天文学家告诉我们说，地球再过75亿年就会被太阳吞没啊，我们的宇宙大概还能够持续130亿年。那么反过来，我们问一问，有人相信耶路撒冷甚至以色列国还会存在13000年吗？就更别说什么130亿年了，对吧？13000年有可能吗？那么在如此简单的事实面前，谈永恒的首都，是不是很搞笑？是不是很有故事感？对，尤尔赫拉利的观点就是说，这不过是另一个故事，另一个叫人为之去卖命的，为之也可以叫牺牲的故事。尤尔开始回忆他的少年时代，他说，当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啊，我被灌输这样一个观念啊，我的个人生命应该成为一个宏大叙事的一部分，我应该将我的生命献给自己的祖国，我将在祖国里永生。但我当时确实不太理解什么叫在祖国里永生，这个听上去很高大上，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以色列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啊，孩子们穿着整齐的服装，在迎风招展的旗帜中朗诵诗歌，这个纪念那些历次战争中牺牲的以色列的英雄。这个时候，少年尤瓦尔·赫拉利就想，我长大以后也要为国捐躯，那么这样呢，以后这些孩子就会来纪念我了，这个是不是就是一种在祖国中永生？哎，但是请等一等啊，有点不对。少年尤瓦尔想到，如果我死了，我怎么知道会有孩子来给我念诗来纪念我呢？想了半天，他觉得我到时候啥也听不到，啥也看不到，这些仪式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少年尤瓦尔·赫拉利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宇宙是有寿命的，以色列怎么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呢？那么千百万年以后还会有谁来纪念我呢？他说，我想来想去啊，觉得这事儿有点骗人。这是少年尤瓦尔就开始动这样的脑筋啊。其实这种国家主义啊、民族主义的想法呢，就是仔细的推敲起来，多少都有点可笑。朝鲜的爱国主义者会认为他们的领袖是全宇宙最伟大的人，甚至是神啊。他们甚至一点都不觉得这事儿有点荒谬的。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小狮子辛巴，他全心相信的那个永恒的生命之环。他的任务，他的角色啊，他生命的意义就在维持这个环，对吧？但是真的有永恒吗？哎，当然不是。狮子会死光光的，羚羊也会死光光的，草原上的草都会死光光的。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事实，按照他父亲穆法沙的这样的逻辑，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小狮子辛巴的生命根本没有意义呢？因为最后的话，你根本维持不了这个永恒的生命之环嘛，对吧？那这就回到我们前面的那个问题，什么叫做意义？我们如何去定义这个意义？关于这个意义这个词的清晰的定义、明确的分析呢，在尤尔·赫拉利的这本书里面是没有的。但是我结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我来说说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其实人类在理解意义这个词的时候啊，它是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当我们说某一个对象啊，某一个 entity， 某一个存在是否有意义，不是自己说了算，它必须要获得别人的承认。这个我就说到前面的那个老虎，老虎可能不会太在意，因为它不太在意别人的承认，但是我们是群居动物，我们特别要在意别人的承认， 我的生命是否有意义，是由那些被我影响到的人来决定和判断的。这个有一点像这个道德判断。所以说一个人的生命有意义，基本上他就是在说你这个人是个好人啊。没有人会承认说希特勒的生命有意义，虽然希特勒给人类带来那么大的改变，但是没有人会去说希特勒的生命有意义，因为这是一个道德判断，希特勒带来的是灾难。所以这个意义呢，是道德层面的意义。哎，也许有一些例外，有一些苦行僧啊，他们会说我根本不在乎这个其他人对我的什么看法，因为这些苦行僧可能是一个人隐居在某一个很偏僻的小庙里面在修行，对吧？哎，但是对不起，你在意的其实是那个想象出来的另一个评价者，是谁呢？就是神或者上帝。僧侣需要的意义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是来自自己想象的，或者说，但本质上依然是那个外部的，哪怕那是想象的外部的，对自己的道德评价。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来说呢，意义它意味着改变。一个不能改变，不能影响任何外部现状的行为或者过程的话，都很难说被认为是有意义的。比如说你去修补一个碗啊，你的孩子在调皮的时候打碎了一个碗，你去修补这个碗，刚刚修补好立刻又被打碎，那么大家就会说你修补的这个工作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造成任何改变，结局还是一样。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的意义呢，它就应该有时间的效应，就是说它应该说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内是有意义的，对吧？因为任何碗最终都是会被打破的，那是不是说我打破一个碗就永远不要去补了呢？不是的，我们还是要补，因为我们还要用啊。只要这个碗在我愿意使用它的时候，它是被修补完好的，能够满足我使用的这个需求，那么这个修补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它就是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一种改变，那就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个时效性，就是意义这个观念的时效性，是人类最不喜欢的观念之一。为什么？因为我们害怕死亡，我们害怕结束，我们内心本能的希望没有时效性，我们希望永远快乐幸福的活着。这个是造成我们意义这个概念上，哎，自己骗自己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所以啊，我们回到书上，所有关于意义的故事呢，都是不完整的，或者说逻辑上都有缺陷的。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意义啊，仔细分析起来都有很多漏洞和荒谬的地方。但是不要紧，我们人类其实不需要一个逻辑严密的、颠扑不破的这样的故事。我们想要给自己生命赋予一个意义，只需要我们喜欢就行，随便什么故事，只需要我们喜欢就行。但是呢，这个故事需要做到两点。第一，在这个故事中必须扮演一个角色，必须和我有关，这个很好理解。比如说一个中国人想象自己的人生意义的时候，恐怕不会去参照什么什么什么犹太教的故事啊，或者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这个保卫某个印第安村庄啊。这为什么？因为那些故事里面我们扮演不了什么角色，和我们没关系嘛，对吧？所以这个故事需要让我们自己觉得自己非常重要，是主角啊，才能够吸引人。第二呢，这个故事必须要超越我个人的范围。哎，其实永恒不永恒啊，并不重要啊。你像以色列讲的这个永恒的首都，其实以色列人不知道这个首都不可能永恒吗？当然知道，但是只需要超过我能够见到的未来，哎，就可以了。是这个事儿是不是伟大也不重要，但是必须超过我自己的重要性。这个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的放大，就是说我的重要性，我存在于世的这个重要性， 如果仅仅局限在我这个平时柴米油盐的这个庸俗的生活里，那就太无聊，太缺乏吸引力了。所以这个故事必须比我个人要大得多，这样才能够赋予我个人更多的意义。但是说到这儿呢，这儿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按这个逻辑的话，就是说你的意义必须来自于一个更大的事物，对吧？更大的事物来赋予一个小我意义，那么又有什么来赋予这个更大的事物的意义呢？你要让这个大事儿，这个宏大叙事有意义，你就按这样的逻辑的话，就需要一个更大的 entity， 更大的存在来赋予这个东西意义，对吧？这下就惨了，这个问题就循环了，就开放了，那么永远找不到头了。就像有人说，世界是在一头巨大的大象的背上，那有人就问说，这头大象站在什么地方呢？那他就回答，大象是站在一个大乌龟的背上。那这个大乌龟又站在什么上面呢？那回答是更大的乌龟，无穷无尽的乌龟。所以这个逻辑上明显是一个有缺陷的，就是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Okay？ 所以这些故事呢，虽然逻辑是不自洽的，但他们根本不需要去解释那个最终的所谓意义是怎么来的，谁赋予的，不需要，因为本来也不需要逻辑严密，对吧？大家只要觉得自己舒服就好，满意就好。那么至于世界到底是站在大象还是乌龟背上，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个大家都觉得舒服的解释，这个是最重要的。大家往往对故事的细节是感兴趣的，比如说爱国主义吧，这个英雄是如何杀死敌人的，我国是如何战胜敌国的，无产阶级应该如何战胜资产阶级，这些是很能引起人兴趣的。但是那个更大的、更本质的那个问题呢，却忽略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吗？谁赋予了这个故事本身它的意义呢？这个故事赋予你的人生是有意义了，但谁赋予这个故事意义呢？但是如果你质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或者这个故事的意义的意义啊，那么就会带来人类心理上的极大不适。他们很不高兴，他们会说你是异教徒，你是魔鬼，或者说你是反革命。